想象。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情郎闪亮亮，流传的神话有难忘，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，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。 掌声中

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就像梨花泪，盼望那梨花多鲜柔。 Thank you.

是我怎么也学不会